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冰冰。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偏北风三四级，最高气温1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偏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当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20，空气质量一级优。这一时段主要内容有：今年以来，受供求因素综合影响，天然气批发价格上涨250%。北京京剧院京剧大宅门启动全国巡演，2021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评选活动颁奖典礼在北京举行。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今年以来，受到供求因素综合影响，天然气批发价格上涨了250%，自八月以来飙升70%。天然气短缺的原因包括俄罗斯供应瓶颈、北海风力不足、亚洲需求上升、北海数个平台关闭以及天然气储量不足。企查查数据显示，目前全国范围共有近12万家天然气相关企业，其中陕西省以11000家相关企业排名第一，山东省、四川省分列二三名。城市分布上，西安市、舟山市和榆林市位列前三。从注册量上看，2020年注册量1.2万家，同比下降26%。2021年前三季度共新增9371家相关企业，同比增长1%。记者近日从北京京剧院了解到，该院创排的京剧大宅门将从10月13号开始启动全国巡演，从吉林长春开始，在两个月的时间里途经27站为各地人民带去京剧盛宴。京剧大宅门由电视剧版大宅门的编剧导演郭宝昌与北京京剧院青年导演李卓群联合执导，2017年首演，复排版剧目刚刚在9月29号和30号在长安大戏院上演。一周财经热点，我们关注国家纠正地方一刀切停产限产或运动式减碳。央行报告表明，银行家和企业家认为经济正在持续复苏，我国三年来追回医保基金超过340亿元等内容。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八号，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进一步部署做好今冬明春电力和煤炭等供应，保证群众基本生活和经济平稳运行，强调交易电价上下浮动范围扩至20%，纠正地方一刀切停产限产或运动式减碳，推动煤电全都进入电力市场。央行行长易纲日前表示，支持民营经济、互联网经济和数字经济健康发展，不断增强政策透明度和可预期性，保护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隐私，促进公平竞争。发改委日前向社会征求意见，非公有资本不得从事新闻采编播发业务。八号，公安部和国家医疗保障局联合举办打击欺诈骗保专项整治行动新闻发布会。数据显示，2018年到2020年，相关部门追回医保基金348.75亿元，其中犯罪行为包括多开药、耗材、不法分子低价向就诊人员收购医保药品等。日前，人民银行发布第三季度针对银行家、企业家和城镇储户的三份例行调查问卷报告。从调查问卷的结果看，不论是银行家还是企业家，都感受到经济的持续复苏，并对下一季度的经济发展预期较为积极。另外，倾向于更多消费的居民占 24.1%， 比上季度减少了1个百分点，倾向更多储蓄的居民占 50.8%， 比上季增加了 1.4 个百分点。八号，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美团在境内网络餐饮外卖平台服务市场实施二选一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罚款共计34.42亿元。自2018年以来，美团滥用网络餐饮外卖平台的服务市场的支配地位，通过多种方式促使商家与其签订独家合作协议，实施二选一行为。八号，上证综指盘中3600点整数位得而复失，与深圳成指同步小幅收红，两市成交额有所放大，总成交量重回1万亿上方，实现了10月沪深 A 股的开门红。发改委决定，9号24时起，国内汽油、柴油价格每吨分别提高345元和330元。以家用汽车油箱50升容量估算，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多花13.5元。 由北京广播电视台、河北广播电视台、天津广播电视台共同主办的乐城恭和家园2021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评选活动颁奖典礼今天下午在通州区半壁店恭和家园举行。我们来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新闻广播记者王进青。进青你好。 你好，冰冰，听众朋友好。 今年这次评选活动啊，呈现出来哪些新的特点吗？ 好的。2021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评选活动呢，从今年的6月18号启动以来，这个呢是这个活动开展以来参加人数最多、报名范围最广的一届了。那么今年一共有600多位京津冀三地的选手报名，平均年龄呢是70岁，那么最大的年龄已经是106岁，最小的也有60岁了。那么通过海选、网络点赞以及专家评审呢，一共评选出10位银发榜样、19位银发达人，和一个银发达人集体奖。那么在这届的选手中呢，有不忘初心、不怕牺牲、奋斗在应急救护培训一线的这个急救服务达人马桂林，还有双目失明仍然是积极向上、用音乐演绎非凡人生的雷琴独奏达人许悦，还有50年来一针一线、一心一意将东方之美继承发扬的旗袍制作达人靳玉霞，还有这个开展红色教育、谱写这个奉献乐章的这个达人集体，这次的这个新开设的这个达人集体是冀州老干部乐队。那么这些达人呢，是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还有健康规律的生活习惯，还有丰富多彩的爱好呢，都展现了新时代老年人的生活的状态。那么刚刚呢，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负责人张延红表示呢，他说银发达人评选啊，只是阶段性的活动。那么今后的这个城市广播这个副中心之声呢，还将持续为银发一族提供文化服务。你比如说在广播以及新媒体端呢，专门为老年人开发这个朗诵等方面的音视频课程，邀请艺术家、专业老师走进社区，为老人们提供公益艺术课程。冰冰， 好的，感谢静静的报道，谢谢，再见。 再见。 近期北京市区市场监管局在全市范围对连锁餐厅、网红餐厅、美食城等餐饮企业开展了食品安全大检查，发现部分连锁餐饮企业存在食品安全问题，其中华莱士被曝问题门店数量最多。除华莱士被曝光外，杨国福麻辣烫、呷哺呷哺分列问题榜的第二位和第三位。此外，张亮麻辣烫、蜜雪冰城、味多美、老家肉饼、奈雪的茶等消费者熟悉的品牌，以及近期在年轻人中颇为流行的网红品牌，也因种种食品安全问题被曝光。近日，山西多地连续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全省有18个县市区降水超过200毫米，累计降水量最大为285.2毫米。全省59个国家气象站日降水量突破建站以来历史同期的极值。强降雨导致多地出现内涝、地质灾害、洪水等灾情，山西省已经启动地质灾害三级应急响应。中国平安旗下寿、禅阳等各家子公司紧急出台多项应急措施和理赔绿色通道，并且组织查勘人员紧急出动奔赴一线。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今天白天晴，偏北风3-4级，最高气温1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偏北风2-3级，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当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20，空气质量一级优。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房屋委托选相遇，省心省力有保障。三种委托模式，任您随心选择。四步完成委托，坐享房租收益，七大服务保障，让您全无后顾之忧。相遇，让生活更美好。 目前本市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相关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听听 FM 音频客户端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到这里，责任编辑袁硕，主播冰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主播的朋友圈。 师傅，帮我换下机油， 还是用长城经济轻吧。 对，好车用好油，更适应，更经济，更环保。 中国石化长城润滑油，北京2022年冬奥会官方润滑油。 以上为广告时间。